繼續啊！大貓有啲咩嘢問題？ 問價。 問咩價？ 唔係我價，我價唔去啊！呢、這個有網友問呢個價錢，呢只玫瑰金 鴨嘅價錢。 嗯。 呢只鴨咧就我諗住18號嗰個聚會咧有一隻攞出嚟而賣嘅，送書落去西雙版納。咁啊有個朋友咧就。我而家咧就喺到國內限量版100隻咁啊，而家做。而家呢只咧就定價咧28,000蚊美金。限量版100隻咁，佢炒到幾多咧？我又唔知啦。咁啊，有隻咧就諗住8月18號咧就攞出嚟義賣，俾嗰個雲南西雙版納送書嘅。咁啊，有個朋友咧就口頭。佢38,000至50,000蚊美金以上咧，內就同佢揸主意投咗佢，佢嗰晚未必得閒嚟，但係交代銀碼咯，咁啊炒到好貴噶啦，有編碼噶，呢個有鑽石有成啊，幾靚，我自己精心傑作，而家擺咗喺歐洲嗰啲雜誌度，一路響往，我仲有一個系列嘅。做緊一啲攞咗嗰啲Hermès嗰啲布料啊，咁啊做一個系列多特國嘅絲巾，我自己設計嘅，擺古印度嘅圖案喺度嘅，而家設計緊。另外咧就仲有幾件衫，好靚噶，我攞啲靚嘅布，就設計俾你睇啲衫都好特色嘅，即係好 casual， 好即係你一著出嚟咧又卡士嘅，咁我會。入翻歐洲咧，就話俾歐洲嗰啲時裝界咧，就中國咪冇人才，即係有人才嘅，不過只人哋我哋唔搞啫。呢樣眼靚嘅，而家如果啲人買28,000蚊美金，佢賺錢嘅，我會炒貴佢。嗱啲後生仔唔好買住啦，嚇有錢得閒，好過買個手袋啦，買個手袋就擺唔到咁貴啊嘛。 買個手袋，而家嗰啲 PVC 手袋，所謂 PVC 名牌手袋，唔好 話 成件 A4 咁樣。 你有啲靚手袋幾廿萬嘅，因為呢啲你賣平唔好用㗎，你得100隻，做完一個款，我又要諗第二個款咯。而家就係呢個限量版，呢100隻喺中國熱賣啫。如果你送到去中國一啲領導人嘅太太帶一帶咁啊，好貴嘅嘛。啊，總有機會嘅， 總有機會啦。咁啊嗱，咁啊跟住係一啲其他嘅問題啦。咁有人問咧，如果俾化學品入咗眼，點解決？問題都遲咗咯喎，應該先去醫院求救啦嘛。 你去唔切啊嘛？佢問得好嘅，問得好。最正常咧就要揾清水蛇眼。 啊，呢個最基本嘅啦。 最基本嘅最，如果化學品啊，即係化學品都好多種。 係咯。 最正常都係用清水蛇眼， 係咯。 有啲要用油喎，石灰咁咪要用油咯。 嗱，一啲 你要分清楚。石灰一落水唔掂啊，所以佢哋要上自己上網 search 一啲常識。另外咧， 嗱，另外咧就係、是、有人觸電，如果有人遇到有人觸電嘅話，點樣執救？ 佢嗰啲手機電啊嗰啲， 係啊，手機爆炸喎，呢排好興。 手機有少少常識，大家分享。如果你買個手機翻嚟，你最好做一個動作，首先用放曬電先，即係你有殘存嗰度咧，用到佢冇曬，你就叉。叉完咧，你又再用到冇曬再叉，咁之後咧，你連叉唔叉咧，佢都唔會有事嘅。你千祈唔好淨一買翻嚟咧，有一半咧你一叉落去咧就出事啦。呢個以前做手機嗰個老闆下邊一個總工程師提過我嘅，即係逢係新手機買翻嚟，你一定要放曬電先個電池，用到冇曬先至充翻滿，然後先至再用。試過兩次之後咧，咁你就冇事。如果唔係咧，你一半咧你叉落咧出事。這個佢有一個很深奧的學問喺度，我唔記得啦，佢解過俾我聽，知道一種咩反應喺入邊，但係佢一放曬電之後先再叉先再用。 這個大家記得。好啦，咁譬如你屋企有啲人觸電咧，你最快就要熄掣啦，即刻揾到個掣，你咪即刻拍咗掣，佢咪離開咯。好啊，如果你揾唔到個掣咧，你推佢要小心咯，佢會過埋電俾你嘛。咁你一定要著膠鞋。或者你即刻揾塊嗰啲膠布，或者冇冇膠布嘅，揾張棉胎，或者揾咗厚嘅布咧，推開個人，盡量咁可以救到，可以救到。 最緊要揾啲住 員 睇， 你自己要有膠鞋。 嗯。 另外 咁另外一樣咧，就係俾狗咬親。 啊！呢條係台灣好多瘋狗。俾狗咬親啊！最好只狗唔好咬你咯。 啊！如何防止狗咬咧？我睇見佢覺得你樣衰，等佢咬兩啖喎。 但我哋家人拉手指咧，同埋轉手指咧，如果拉手指轉一轉得好咧，只狗一你一眼神唔妥咧，想埋嚟咧，你揾只手指一殼佢走咧，隻手指一彈出去咧，只狗會走嘅喎。 用個手指彈， 一彈出去咧，佢眼神咧，佢一指佢走咁，你個使唔使殼佢一走啦？你咁佢會走嘅喎。但係如果唔靈咧，咬到最快咧，你石頭好、玻璃好、乜都好，你揾水怪咧沖一沖乾淨佢咧，或者揾啲酒消消毒咧，你真係有一個狗咬嘅傷口咧，就要解開佢。然後揾水盡量沖走佢，要去打記得唔好唔睇，一定要去打嗰啲狗嘅防疫針，即係嗰啲癲狗症 嗰啲啦。 佢如果唔係咧，佢好奇怪嘅。如果你冇嘢由佢之後咧，佢噏到嘅方法咧，一百個死一百個。係 啊。 如果你唔做嗰個過程， 最安全㗎。你事先處理一下，跟住盡快去醫院。 有啲人佢唔發作，呢個人冇事啊嘛，你唔理佢啊。到佢行翻轉頭嗰陣時咧，嗰個瘋狗症發作咧，你就大件事啦。 嚇！比較危險係你養開只毛毛仔，等佢咬咁樣嘅，有少少牙齒印當冇事。 包括蛇咧，蛇都係你首先要戒個十字咯，喺個傷嗰度戒個十字。 撳翻啲血出嚟。 戒個十字。啊！撳翻啲血出嚟，跟住揾清水一路沖佢。你呢個要快嘅，佢咪咧就危險嘅。有啲咩問題？ 有網友就問啦，屋企有人有心絞痛嘅，不定時咁樣發作喎，咁有冇啲咩？有時發起上有咩急救方法？ 一定要斷尾喎，你急救係頂住啫。但我有陣時咧就突然間嚟嗰心絞痛咧，平時咧就叫唔好戴錶。 心绞痛戴得表， 逢心臟有問題你要避嘅。第一咧就唔好戴表，一驚佢戴得緊啊。 哦。 一鎖住呢個穴位咧，有啲人戴得緊咧，出事個心臟。好啦，如果佢一痛咧，你又將個人反轉，將我兩個手咧擺喺嗰個背，自己反轉得㗎，即係兩個手交叉擺喺嗰個後枕嗰度，個人撲住，佢即刻唔痛啦。佢將個心臟調翻轉啊嘛，嗰度咧係可以救到人嘅，救咗人咧，然後先慢慢咧就想辦法叫醫生。好啦，如果佢反轉唔痛啫咧，你就將佢嗰個喺個手掌嗰個紋最低嗰條上嚟兩寸，喺兩條筋中間咧嗰個係內關嘅穴位撳落去，佢個心臟咧會恢復翻正常。有啲人心靈唔規定啊，唔規則啊。這個是醫生病。好了，我們如果有些人平時想沒有生病，一個星期找我那些肉沙板搽少油刮它幾下，刮到它少許出沙就停。這個是強心的，即是與你的血管沒有那些殘質為主。但心絞痛最好就是反轉，一反轉兩手放在後面，它立刻可以不痛，即是鬆弛對過來，這個是有效的，大家可以都是當我的常識，因為挺快的，如果心絞痛嚴重，它會抽筋，它會死人，它真的鬆弛到，有什麼問題？ 另外有網友就問，紅十字會就拒絕紅字去捐血，你對這件事怎麼看呢？ 即係同志，梗係唔係大陸嗰啲。 我嗰啲女仔 同性戀者啦。 佢有佢哋嘅守則嘅。 嗯。 我哋真係唔適宜評價，因為佢每個機構咧，佢有佢嘅守則。會唔會因為你啲同志係好多都會有驚有艾滋病啊？ 大咗病。 點解你要堅決咧？佢哋會避免一啲咁嘅風險咧？呢、這個我哋唔知啊。但好啦，如果你話你世間啲同志咧，就屬於係錯體嘅病嚟噶嘛？有多時新聞都有賣噶，有啲女仔佢想做男仔，搞到自己係男人頭又唔開心。我覺得佢應該要做啲心理輔導，但香港喺呢方面冇咩呢啲專家醫生。我幫過一兩個人糾正翻嘅，佢入胎嗰陣時咧，個心靈同個身體咧有少少錯配嘅，屬於心態上唔正常嘅。一個大自然都有嗰個法則噶嘛，係嘛？當然你話咩世界民主、世界自由咁呢啲啊，打個招牌出嚟咁先冇人抗衡你。但我哋唔會話歧視。但我覺得佢有需要咧，適當時間應該可以自己要求啦。你自己想改變翻或正常，你咪去揾啲輔導醫生。 即係你 唔肯醫嘅，咁冇計啦。 其實某方面咧，嗰啲機好似同自會啲機構咧，都係要安全為上咯。 唔係你唔想恢復正常咧，就冇人幫你噶嘛。如果你想話咩， 呢個係佢本人嘅問題啦。 我恢復翻正常咧，係有方法嘅，有方法嘅。 有啲 有啲耐性嘅。 佢本人問題啊，但係佢。 但係我哋社會都有一種諒解同埋包容嘅心咧，去接受一個唔正常，因為唔係佢想噶嘛。 而家 係嗰個宇宙嘅運作嘅錯配嚟噶嘛。 但係而家並唔係我哋接唔接受佢嘅問題，而係佢個疑問就係話紅十字會唔接受佢。 咁唔接受佢，人哋唔接受佢規矩，咁你咪你少呢一個，唔少少呢一個唔多，咁你咪差你紅十字會。 即係有少少上綱上線，認為你歧視啊嗰類咁咯。 咁佢有佢嘅守則嘅，佢有個守則嘅。你話佢違法嘅，你咪即刻告佢咯。而家你香港咁成日講法治精神啊嘛，喐下又投訴，喐下告佢，你咪即刻告佢咯。我相信呢啲我哋唔可以干擾佢紅十字會嘅運作。 有佢嘅守則啦，啊！呢排咧真係要食齋喎，而家又話牛肉貴到飛起之後咧，又話豬肉又話貴到飛起啦，幾時先有啖好食啊？ 食齋都唔平喎， 食齋都好貴喎，點算咧？ 食齋好貴喎，你真 係好啖好食喎，點算咧？ 你真係搞錯曬，食齋好貴喎，食齋 食 齋好貴， 就話要食香。 食香都唔平啊！有啲香 咁少啲嘛，一日一煮。 唉，冇問啲，唔等使啦。有咩第二樣？ 啊，咁啊嗱，講翻好人好事嗰邊啦。 仲有咩問題啊？ 問題大 啲 就問曬啦，問咗啦，心搞痛嗰啲啊，咁啊好人好事嘅問題啦。咁啊，今次講嘅好人好事係咩好人咧？咩好事 呢？ 有啲咩好人好事出現 咯？好人好事有兩件事嘅，都係姓曾嘅喎。 咁旺海。 呢期係啊係啊，一個係曾玉成，一個係曾德成，佢兩兄弟咧，咁啊係屬於我哋今日好人好事。 曾玉成。 曾德成。係啊。曾玉成佢宣布成日講咧，佢都係如果陳茂波佢唔坦誠。違反咗誠信，交代得唔清楚咧，就會累到個政府嘅。即係佢講説話咧都幾公正，因為佢講事實。 出現一個管治危機上高嘅問題。 如果講親中人士，呢個建制嘅中人咧，曾先生我哋尊重，即係佢係響，唔係講事實好緊要咯。即係你唔使咁花巧嘅咩學問咩拋書包唔需要，佢響講事實。佢事實話陳茂波，如果佢唔再解得清楚咧，係會拖累到個政府失信噶嘛。如果政府冇市民對你一懷疑、冇信心嘅話咧，你乜嘢做唔到？ 你好嘅政策又話你係壞嘅。 你講真話都當你假，佢真係咁樣講啊！即係佢引用咗一個嗰、那個。 咩塔糖咩嘅 嘅嘅嘅嘅嘅嘅嘅嘅大致上就係話，只要你失個政府失咗個誠信， 全部立行啊， 就乜都搞唔成嘅。 呢個係講真話嘅。咁佢講呢啲咁正面嘅話咧，我哋覺得係好事嚟，因為而家個社會需要有人講真話。第一，第二咧，佢亦都講到，如果香港2017年冇普選嘅話咧，香港係會有危機嘅。咁佢講咧係好重要喎，因為佢係建制派啲前幾個嘅代表人物啦。咁啊，中央政府真係要好虛心同埋好誠懇咧，去聽佢嘅意見。因為佢都成20年啊嘛，從政。咁佢對你中央政府一定係忠誠先啦。有啲人話佢地下黨員咩成，你啲無傷大雅。香港好多好多地下黨員啊。起碼超過60萬，香港。 咁但係有幾多個地下黨員肯講，肯企出嚟講句真話咧？ 都有嘅，但即係話 有幾多個 講真話，要佢定雞雞講咯，私底下講咯，即 係冚住張面皮講，或者係冇講。 有啲啊講真話，佢冇公開講咯。 咪咯。 但曾先生佢，因為佢有責任講嘅，立法會主席，佢應該出嚟講真話。所以我哋尊敬嘅，尊敬曾玉成。 啊， 即係佢講真話，呢、這個香港近期呢個係好人好事嘅，應該讚賞嘅。 咁、但係又關曾德成咩事咧？ 曾德成係做咗件好事。 咩好事啊？ 佢苦肉計救香港啊，大佬！大球場關人叉線叉你，咁啲草皮爛曬了。 呢個國際大笑話嚟喎，算咩好事啊？ 第一，你俾人 十幾年喎、 你俾人睇到。李康民署的署長其實要下台，如果李康民署署長要下台，間接影響李敏澤局長要下台，但他在犧牲自己的時候，有些人燒了你，曾德成你道歉認錯沒用的，但他可以下台，你局長問責你就要下台，你丟了香港人假嘛，不是我沒有影響我，關我差事，但人家在歐洲的報紙賣了嘛。好了，怎樣說他好事呢？由佢呢件事揭發到，你自己知道咧，原來成班俾市民睇到、俾世界國際睇到個醜聞咧，你香港係個政府咧係一個人才都冇嘅，就冇講喺劈屎咁大嘅 屎都成， 係咪先？屎都有用喎，屎又可以做藥喎，大佬，又可以做肥料喎。但你呢班咁嘅殘神，支咁多錢人工，你啲咁樣一方民主黨又好撲街嘅。嗱，我哋提過噶，叫佢點樣整啲樹，我哋俾知識佢，佢唔睬我哋個基金會噶嘛。所以樹一路冧死，一冧落去砸死人咯。 我睇見嗰啲工人攬住個電鋸亂咁鋸。 佢哋唔識嗱，譬如嗰棵樹壞咗，佢哋自己整壞啦，隔離左右整個紅泥，整個圈仔攬住啊，以為好睇啦。咁呢個啲空氣唔夠透，咪死咯。好啊！另外有一種秘密方法，佢哋唔識噶嘛。就算啲樹根枯咗，我點令到啲樹根唔繼續枯落去，再重新有生機俾佢？用啲咩特殊方法，或者用啲咩特別嘅成分嘅材料俾佢咧？佢都唔虛心嘅人學啊嘛！呢班仆街， 冧咗佢先重新植過， 你睇下個民主啊，霸曬啲無謂嘅地啊，啲球場啊，嗰啲咩文化中心啊，你一租啊，你知道頭痕啊！ 啊頭痕啦、絕對頭痕啦、 係咪啊？啲場啊，俾人訂咗冇人打，佢嗰班咧，嗰班有全部嘅香港村櫃桶嘅。好啦，而家你搞咗呢個大球場啲草地出嚟，呢個國際笑話咧，點解話好事咧？ 搞十幾年都搞唔到啦，但 係佢會知道你回歸後你班人，唔係話英國人做到你做到嘅。好啦，跟住佢整啲外判公司咧，以前咧佢嗰啲好嘅外判公司佢唔判，佢又冇常識，整啲外判公司出嚟咧，哇！周圍拍膊頭攞咗張表翻嚟做賺錢咧，怕攞油啊唔保養。又唔知道用邊種草喎？你用嗰啲人草唔得噶，大佬都唔係落地生根嘅草。 草皮呢樣嘢，事實上香港好叻嘅喎。 馬會又得啦， 馬會咁多草皮， 人哋用嗰啲 幾時都唔靚嘅，個個禮拜跑。 仿草啊，即係仿真草嘅草皮都唔會出事。好啊，而家睇到一樣嘢咧，點解話好事咧？香港會慳好多錢啊！ 中國搞足球都搞不定了，你香港搞，喂，年輕人沒有節目，聽來的呼聲，沒有電視看，沒有網上，沒有事娛樂，就是看看球賽，看看大戲而已嘛。你香港的城市，你浪錢啦，你打個亞洲就行了，日本就行了，日本、韓國的足球就行了，有時候我國家背負他嘛。你香港有這樣的人才嗎？即是說你浪錢搞這檔事是不合時宜的。好了，你現在重新檢討過你整個香港的體育呢，集中精神搞幾樣東西而已。他還可以學人吹出來搞馬術，我說如果他不是那個草皮出事呢，有什麼搞亞運啊，申請什麼奧運什麼什麼局部拿來香港做啊，就是我們馬不見錢咯，即是想出風頭，這風頭出不起啊，大佬，你沒什麼人才。所以現在你要反省，你的議員啊、那些傳媒啊，就要罵這班人家產，以後你不要搞那麼差多東西，體育運動在香港，因為你沒有人才的，你不要搞。大球場最差拆埋起樓，留翻個花墟就算數，係嘛？你有資格打上去亞洲啊？即係你做唔到嘢，你又唔好做，又唔好搞，唔好出醜。好啦，香港你搞咩運動呢？而家啲泰拳咧打得唔錯嘅，有幾個你要搞泰拳、羽毛球、乒乓球、籃球都得。好啦，你搞跳繩都得，你搞啲咁嘅啱我哋嗰個社會啊，茶餐督餐咧， 單車都好， 係啊，都得，單車都得，好似你嗰啲咁嘅啊咩嗰個李麗珊嗰啲咁嘅風帆，你係集中幾樣嘢咧，你係搞出位嘅，其他嘢你係配搭嘅啫。喂，養個草皮大球場好差貴嘅，大佬一年你都少錢啦，值唔值得去搞呢啲嘢啊？因為冇嗰啲人才。係嘛？你咪搞完之後咧係冇效果嘅。你打亞洲杯你攞唔到一把手啦，你輸差咁俾架仔韓國，我話俾你聽，咁搞做咩？嘥時間。我但佢可以搞翻個足球咁啊，即係翻去踢下咯，有人嚟踢咁咪踢下咯，咪當茶站督曬人有我有咯，就咪咁樣搞佢啲資源。你一定要搞你自己適合自己嘅嘢啊嘛，所以我咪話好事咯，佢慳翻錢咁啊爆鑊。不爆鑊你不知道會衰嘛，所以兩兄弟都有天同地嘅地喎，但兩個都有好嘅效果咯。佢搞到彎咗啦，撲街啦，咁啊都係好事嚟噶。佢唔係搞衰嘢爆鑊，你點知佢咁渣啫？你點知香港嘅弱點喺邊度啫？好啦，而家你香港知道啦，你政府咧再死我一邊頸搞咧，你嗰啲議員啊、市民啊，咪可以質詢你政府咯。你咪保證到我。原來搞到地波攞亞洲冠軍先，唔係你人米差搞，搞草皮一年成億元啦，真㗎！即係佢而家咧衰到係點咧？最 common sense， 一落雨咧就去鋪膠布嘅，佢連鋪膠布啲錢都冇啊嘛，好似冇啊。 去咗邊啊？ 哇！咁你問佢局長咯，每年去民政局，可能民主支好多錢噶嘛。 係咯，嗰笪草皮用金鋪喎。 支好多錢㗎。係 咯。 咁你個俾曬啲姨媽姑姐中標，咁啊跟住啊倒啲泥沙溝玻璃碎啊，咁家陣嚟梗係唔踢啦，用乜嘢整親只腳啊？啊紅魔鬼啲腳好貴啊嘛，大佬，我哋一你點賠得起啊？咪搞到咁樣即係世界笑話咯。但係知道自己不足，有啲嘢我哋唔做得嘅， 好似仲 唔可以勉強做嘅。 你聽下阿霍生講嘢，你覺得佢知咩？ 唔係佢俾錢咯。嗱，你我哋歡迎喎，我哋歡迎你霍英東個仔咧，霍振廷出嚟俾曬錢搞草皮啦，咁又例外。 哦，你咁好嘅專業嘅 俾曬 啊！ 你要學你霍英東咁樣咁闊佬，年年你個霍英嗰個基金咧就捐曬錢嚟支持足球運動嘅。你養起呢個草地，養起嗰啲球星，你俾錢出嚟訓練，因為你就咪差搞。我可以話俾你，搞廿年都贏唔到亞洲杯冠軍，你香港人，你嗰啲冇咁苦練噶嘛？係，你要搞你幫中國搞佢好過啦，搞唔到噶，因為而家冇人睇啊嘛。大佬，以南巴大戰我僆仔嗰陣時，幾鬼飛都冇人睇。你搞檔嘢大球場都錯唔到人， 冇人睇啊嘛，你冇市場，你點搞啫？啱唔啱啊？咪而家啲英超咧有人睇啊嘛啲波，但英超嘅波咧，嗰啲咧係遊戲嚟嘅，即係大家咧不可不招，要我講過嘅。你考個英超球員啊，淨係一招咋，冇講仲有好多招㗎要考嘅，淨係其中一招。個波擺五十碼點，喺五十碼嘅點，你個人企五十碼嗰度，要你射上邊門楣啊，中上邊門楣，仲左門柱啊，左門柱，右門柱啊，中門柱，右門柱㗎，射到咁犀利㗎，那個招數，你射唔到都唔請你啊！好啦，點解佢要咁準咧？啲腳頭，你射到咁啊，有呢個基本功。到我哋去打波嗰時咧，就大家做戲嘅。咁嗰啲觀眾咪緊張咯，下下好似就入咁樣中柱，又可以掹繩做波，冚家產殺幾多錢嘅球會，鑊鑊贏緊都輸噶嘛，輸到撲街啦！你嗰車路士啊，係嘛？到時就會輸一劑好大鑊噶嘛，輸到阿媽都唔認得嘅。 輸到好無厘頭啊！ 佢整幾招中柱，唉唔好彩啊咁樣，好刺激嘅中柱，你知唔知啊？即係你考入去做英超啊，嗰啲球員啊，呢個基本功嚟嘅，你冇呢個功夫你都做唔到嘅。但佢哋又唔講嘅，佢哋唔講嘅。 又唔講啦。 但你要有呢個功夫先。到時咧，你要出去表演嘅，大家掹繩嘅又係，因為邊咁多觀眾咁多客仔啊，係嘛？所以我唔賭波噶，我賭波啊專賭波膽嘅啫，或者係買大細，係嘛？唔係我唔賭嘅，做戲嘅，係咪先？所以呢個咧就我哋都多謝曾德成局長，啊康文署署長咧就要落台噶啦，啊你一出嚟睇個樣啦。他怎樣做康文署搞體育啊姐都不是那科的算了 都說 落 死武俠小說的人又不懂武功啊康文署的不懂運動啊 說什麼叫情逢啊逢情啊我沒身裝就看個樣子我都識機不成怎麼說到女女來搞兩塊草皮都搞到爛了他們做不到的康文署長他應該要革扯的曾德成局長要問責辭職咁問責局長嘛，大佬咪仲落台啊？等落台咧，我哋都送個金牌俾佢喎，因為佢令到香港咧醒啦，知道自己咧邊啲嘢搞得，邊啲嘢唔搞得，唔係話人搞你又搞，年年嘥咁多錢，係嘛？所以都要多謝佢噶，佢瞓著覺，搞到瀨屎瀨尿爭得成，啊咁你我哋都多謝佢瀨屎瀨尿噶嘛，佢反面教材啊嘛，咪香港人都唔醒啊，同埋佢自己都唔醒，我自講自己有料喎。 是 我先撲街喎，係咪先？ 混口活啦，到而家都仲未知啊，肯定。 屌你媽！佢翻大公報吹下水嗰個啦，個大公報出嚟啊嘛，你翻大公報寫下稿嗰個啦，係咪？又冇嘥咗香港人咁多人工做局長啦，失禮我哋啊嘛。兩兄弟唔同嘅，一個有自知之明，好實淨啊，曾玉成。曾德成本身冇自知之明啊。 好現實嘅問題。 你都唔識做官咁樣，又冇官威，冚家產茶盞督散周圍搜索咁啊，算數又唔跟嘢，嘛你整個康文署長你都唔識揀人，係嘛？咁你點做官啊？香港就係回歸咁咪嗱呢個咧就係中央政府個筲箕篩出嚟嘅人啦，啊，即係佢呢個由一個靚嘅筲箕。揸喺共產黨嘅手度，咁啊西批軍嘅人咯，啊呢個就阿講咩張曉明講嘅筲箕論啦，啊又有咩特別嘢？ 咁啊有位網友咧就係佢問咧，有好多多年嘅子宮腫瘤同埋呢個乳腺增生啊， 子宮冇腫瘤喎，子宮肌瘤啊， 哦子宮肌瘤啊，我睇成日睇錯字啊， 子宮腫瘤就係子宮癌。 嗯子宮肌瘤同埋呢個乳腺增生有冇啲乜嘢方法幫到佢咧？ 我唔贊成做手術。 唔贊成做手術。 如果佢好後期好早發覺咧，唔使做手術，散到嘅。我哋好似幫咗幾個人，但係佢個個人嘅體質啊，同埋個個人嗰個起因有啲唔同。 個個人有啲起因唔同，所以佢哋有時間咧就可以嚟探我，我俾啲意見。因為我有幾個醫生咧要唔同，即係睇佢個病因咧，我俾佢揾唔同嘅醫生，幫到佢哋。因為做手術危險，有好多後遺症，同埋而家好多病例咧，佢將你個人咧喺下半身咧係依賴個藥物先可以生存噶嘛。 你 淨 係精神科藥物嗰啲一食開， 係啊，你變咗你要依賴嘅藥物去度過你嘅餘生咧。這個是很痛苦的，但一般人他習以為常，大約十種八種藥，他習慣了他不覺得什麼事，我吃了幾精神補血，其實全部錯了，真的要撕掉了這些，始終肌瘤不是那麼嚴重的事，但最近好像不知道是不是食物引起， 不知道， 現在多了很多這些，可以散到的，在中藥中醫師散到，我都幫我幾個朋友散咗，但要睇人，要睇人。佢哋有機會可以嚟問下，有啲咩問題？ 咁啊，等佢問題就問曬啦。咁啊，有冇啲乜嘢介紹啊？諸如此類，講下講翻。 我哋8月18日咧有個中元節祝福大會啦，就好多人報名。嗰啲朋友報名就可以報名，即係為你自己過去嘅祖上啊祝福啊。呢一次有好多節目。有很多，因為我呼籲了有些朋友可以來參加義演，有什麼節目就來表演，8月18日去我們那個萬福珠寶那裡訂票，還有一些票的。另外呢就我們送書落西雙版納那裡呢，如果有些人說要贊助的，那就拿去萬福珠寶，但是不用勉強，我們有了預算，最好的錢是做東華三院那些人，我們有了預算，即是有人真的說那麼樂意去支持的，就做一些，我們都歡迎的，因為都是一個好的社會工作。另外呢就那個年輕人再跟大家打氣了，就算你考不到文憑試，絕對不可以氣餒的，因為你還有一個最大的本錢是什麼呢？ 青春。 你有青春和時間，第一。第二，還有你還有一個本錢呢，是你做得到是贏人的，真實就可以了。 做事。不要像現在的官員折牙膏。 你對自己真實，對你工作真實，孭咗鑊話俾老細聽點樣孭鑊，因為你嗰個真實好值錢㗎。而家我哋知道有啲公司喺有啲現金交收咧，好難揾到人信㗎嘛。佢認為信得你個真實，俾個3,000多元人工你好濕碎啫。就算中三都俾你啦，唔好話中學畢業啦。而家就最難揾咧就係真實嘅人。信得過，即係你有30,000,000現金，有時成日俾你交收嘅，信得你過。所以年青人最緊要唔好浪費自己嘅光陰，唔好破壞咗自己個真實嘅本錢。以前叫老實，即係老實。 咁有啲老實，係 啊， 老到實咗我。 咁你嗰種咧就好厲害嘅，嗰種好厲害嘅。但你如果你出嚟處世做生意交朋友，你冇咗嗰個誠信咧， 就話你 將你自己嗰個金飯碗係打爛咗嘅。 你打爛 自己嘅招牌。你個誠信咧就係金飯碗嚟噶嘛？信得你過咁人俾生意做咁咪富貴咯。好，另外一樣嘢咧，千祈唔好掂嗰啲丸仔。任何毒品你都唔掂得嘅， 一定啊！ 係啊，你唔掂得嘅，你唔好話啊，我掂啊，我最多唔上癮啫，你唔好去挑戰自己嗰個精神狀態，你冇能力去挑戰嘅，因為而家嗰啲丸仔咧，佢好多有雜質嘅，唔掂噶。 有冇雜質都唔掂噶啦。 唔係純正嗰啲咧，你都仲係未死人。 抽咗玻璃粉嗰啲咧，索內咧即刻上腦，跟住吉穿你神經，你好似好快即刻飄飄然嗰種咧就大鑊啦。好多係搞錯咗，因為嗰啲係好無良嘅，有啲佢追求快見效啊。一索上個鼻嗰度咧，跟住一上上頭咧，就嗰啲玻璃粉嘅又用佢鋼管磨碎咗嚟做嘅，吉穿咗你個神經，係啊，吉穿咗你個眉絲 咁啊，所以 佢即刻就嗨嘅，咁你咪以為好嘢啊？你夠勁啦咁，整整下咧你就散咗噶啦，佢枯咗啊個腦神經，所以你千祈唔好鬥。好啊，譬如我啲年青女仔咧，咁你哋去卡拉 OK。或者而家暑假周圍去玩咧，入完去洗手間出嚟，唔該你換個杯嘢飲，新鮮嘅睇住斟嘅，就唔好立亂飲人啲嘢，話又唔好去換夜蒲，啊！每一譬如話你後生仔做嘅，話俾父母聽，而家我身在何方，坐喺邊一得，就唔係話叫你叫報到，係個安全嘅問題，咩人都有咁嘅世界，啱唔啱？好啦，男仔咧就千祈唔好自己帶住女朋友咧，就要做大哥，隨時同人喺啲卡拉 OK 度啊、啲吧度啊同人扎馬，一世識唔對佢哋走得，唔好逗留。唉，對唔住啊，咁啊行咗去算數，唔好話唔認衰。走咗之後咧，你話俾阿 Sir 聽，同你幫你手收拾佢都未遲，係咪先？即係唔使扎馬，係嘛？即係吃虧啊嘛！同埋大家飲咗兩杯酒過都做大哥噶啦，係咪先？即係呢個係冇意思嘅，要避嘅，因為你生命冇貼通噶嘛。 嗰啲就係衰就衰在飲，飲咗兩杯酒啊！ 一定唔係年青人，你行嘅路好長嘅，即係你唔可以有啲嘢咧去逞英雄嘅，即係你冇嗰逞英雄嘅本錢，咁你咪避咗咪冇事咯。 個個都係 去啲高檔啲嘅地方。平時呢啲地方咧，好多古惑仔喺度蒲嘅，你又唔好去，即係你都唔係嗰皮，你坐埋實蝕底噶嘛。啊，亦都唔好同嗰啲咁嘅古惑仔啊，嗰啲咪幫嗰啲中人來往，盡量要避。佢屈你，佢恰你噶嘛。因為佢哋嗰啲咁嘅習慣咗啲人咧，就唔適宜啲年青人去黐埋，你冇能力同佢行埋一齊，係咪？咁啊，大貓有乜嘢？仲有乜嘢特別嘅嘢問我啊？今日節目繼續 啦，好啦，下個禮拜見啦。